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三嘅行行有段股啦。咁我系仙人， 我系 Mabel。 嗱，佢今晚咧系我哋嘅嘉宾啊 ，Steve。咁佢咧就系一个 米芝莲级嘅师，系啦 嘅厨师，但系好后生唔信啊嘛，唔一定老资格先攞到米芝莲嘅。 嗯， 系啦。咁我哋开始访问下先。我对Steve， 你系做中定做西噶？ 我做西餐嘅，法国菜同埋 fusion 嘢比较多。 嗯，哇，法国唔系西餐我就唔熟嘅。 系，即系点样入行咧？ 系咯， 我入行嗰阵时系即系因为。读完书咁冇嘢做，咁啊喺度谂做乜，咁啊咁啱有个朋友突然之间话喂，我做紧厨啊，不如一齐试下啦咁样，咁啊糊里糊涂入咗行咁样。 但你有通常有啲屋企都系做厨噶嘛？你屋企有冇人做厨噶？ 我有嘅，其实我公公系做厨嘅，我爸爸就系喺一间香港。好出名嘅会所入面做经理咁样。 哦，即係佢做厅面嘅。 嗯。 你嘅工就係做厨房嘅。 係呀，但我工就做京川会菜嘅。 但你点解佢会话你做厨都乜唔跟我有冇咁话你 因为我入行嘅时候其实我公公已经走咗。咁、 哦、 所以佢都冇机会咁样话我。 如果係我諗嗰啲老人家仇佢即係倾囊相授㗎嘛諗住将佢做好嘢教俾你㗎嘛。 我諗都唔会因为我听返阿妈讲其实连有啲嘢连我舅父都未必识。 即係唔识即係佢住嗰啲已经 失传㗎啦佢有啲嘢。因为佢以前都有啲好出名嘅嘢嘅。咁但係就。依家系失传咗之后就冇人做得翻咁样。 咪最惨系有啲可能系咧功夫太多，系咪先？你卖唔起个价，个老细你癫嘅咩？整埋啲咁嘅嘢，又卖唔起价。 都系嘅，因为佢嗰阵时做嗰个白云猪手系，我谂全香港所有有钱佬都会特登揸车去佢度食咁样。 系 咁，所以听翻就话好多好多工作嘅，咁要做到唔知做一两日先。做到一隻出嚟嗰啲， 死唔死？ 啲西菜都系噶，你好多嘢都要煮几日、熬几日先至成事嘅。 系啲汁水啦，sous vide嘅嘢啦 ，slow cook 嘅嘢啦，其实都有阵时可能即系，譬如有啲 slow cook 嘅嘢要做。24、48咁我哋都试过。 但系讲下你个入行经过咧，点样学师？系咯，点样学师嘅？ 即系呢个， 哇，呢个犀利啊！其实学师嘅时候就真系第一就真系俾人闹啦，因为即系你都知啦，后生仔咁实系挂住玩啊，唔专心啊，咁啊啲师兄就会走埋嚟拍你啊，即系甚至乎有试过真系俾佢哋即系。闹到喊啊！咁样都试过。 但如果你初初入行咧，通常系叫你做啲咩位多嘅系？ 以前咧就真系要帮佢哋洗嘢嘅。 哦，一入行就系净系洗嘢啫。 洗嘢嘅啫，你即系你掂都唔使掂其他嘢嘅。 但系洗几耐嘢先至正式俾你去掂嘢？ 咁就真系睇你啲师兄师傅啦，因为佢哋即系会睇下究竟呢个僆仔喂佢有冇心学先啦。咁如果你有心学嘅，咁你就自然会有啲表现俾佢哋啦。而嗰啲表现就即系喺嗰个年代，多数都系取悦佢哋多啲啦。 取悦啊？点样取悦法啦？ 擦鞋啊，做嘢快手啲啊，话头醒尾咁，可能佢叫你攞啲嘢过嚟嘅时候，你就即刻攞啲嘢俾佢啊。 你大概系熬咗几耐咧，先至开始正式系掂到？ 我好彩啲嘅，我系即系嗰轮，因为真系缺人手，咁所以我大概3个月到啦，我就有机会去第一次揸刀。 嗯， 咦，咁你第一个系做意菜定法菜啊？ 我第一次做系做意大利餐。 意大利餐， 嗯， 都应该嗰个圈子里面系华人多啊，定系啲外国人多咧？ 我做嘅时候系大概系因为我喺酒店啊。咁、所以就真係外籍人士多过华人嘅嗰陣时。 但係个溝通上面有冇问题呢？ 开头係有啲问题嘅，因为你知即係读书嘅时候又唔好好地读啦。咁就即係英文嗰陣时真係比较差啲。咁所以嗰陣时同佢哋有溝通，有陣时有少少雞同鴨讲，但係即係你冇辦法，因为你自己揀㗎。 系咯，咁啊，自己又要去读下嘢啦，去学下啦。 英文就真系同佢哋日常沟通练翻嚟， 咁咪要死咪死记咯， 死记啊死记啊！ 因为嗱，尤其是如果佢可能做唔同菜式嘅意大利菜同埋法国菜嗰啲咧，佢啲英文系所谓嗰个语言系唔同噶。 唔系最惨，佢系嗰啲配菜菜料嗰啲料，全部佢同你讲英文啊。 讲英文、 意大利文、啊， 有阵时夹杂一啲法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日文我都听过， 咁大镬， 系因为即系嗰个年代嘅酒店入边，佢未必系全部都系可能系你做意大利菜，咁、就唔会系话啲外籍人士全部都系贵意大利人啊咁样，咁、可能系有啲荷兰啊，有啲比利时啊，法国啊，日本啊，咩都有啲喺度， 几好噶，几 international， 可以学识好多唔同嘅语言噶， 粗口学得最快， 系嘛啊系， 一一听哦，法国佬闹紧我， 系， 即系哦，呢度意大利佬你老尾又闹我，一听就知道唔同国家嘅粗口， 最叻系粗口啊！你一定 啊，咁哇喂嗱，我见过一间咧，我以前咧就喺一间上海普隆，咁我好中意坐嗰张台咧，就是、窗口出菜嗰度咧，就见到个僆仔咧，哇嗰栋镬咧就你知意上海菜咪洗完一只镬嘅，系咁洗，西餐洗唔洗螺丝嗰阵？ 我哋就以前咧啲 pan 咧就好重嘅，因为系嗰啲黑铁 pan 嚟嘅，全部都系 嗰啲生铁嗰啲， 系啦咁啊。真系你啱啱入行，咁你知僆仔冇乜力， 系 咁啊洗嘅时候都好辛苦，同埋你即系长期喺嗰个位度，其实系就系嗰阵时我先知道，原来洗碗系热过埋位做嘅， 吓、啊，即系运动大量大， 因为佢哋入边始终有抽气啊等等所有嘢嘛，咁但系洗碗嗰个位系唔会有抽气嘅， 但系抽唔系啊冷酒店唔系有个冷水冷气风口吹住嚟， 系近呢十年啫。 嗰个年代冇嘅， 嗰个年代洗碗个遭遇系好差嘅。 我记得八几年嗰波， 一啲高级好高级嘅酒店就真系 酒店都有嘅喎，里边 有啲好高级嘅酒店，佢真系会对啲员工好少少，佢就会做好多先锋啊、抽气做得好好、好靓嘅美丽因为要第一要过消防啦，第二就系即系佢哋都唔想话个流失率太大，咁但系。你洗碗嗰个位始终系下难工作， 咁啊系， 咁佢哋有好多时候会忽视咗嘅。 哇，好大镬喎！嗰啲嘢，你煮完西餐嗰啲牛油啊，剩嗰啲好鬼难起喎呢只。 系啊，其实不过都好嘅，因为你浸热水就得噶啦。 系， 而家仲好啦，有呢个洗碗机。 洗碗机是一个世上几伟大的发明。 嗰啲 pan 唔会俾洗碗机洗嘛？你呢 个会 急用啊，都要买好多个。 系啊， 因为你洗唔切啊嘛。 洗唔切噶，你一定要换噶啦，扭换 啊。系啊，即系你知唔知你洗完一栋就有一个 feel 过去咁样。以前就系咁样咯，依家就全部都请晒洗碗姐姐噶啦。 系。 所以咧，洗碗姐姐咧喺个饮食界里面咧，点解咁高薪嘅原因咧，系有原因嘅。 有原因噶， 哇！大佬你做啊， 系啊， 妖嗰啲嘢 十几粒钟啊， 咪咯，有如果你个地方唔够阔嗰啲咧，你仲惨啊，屈埋一个。 有啲可能冇热。水啊，冇洗碗机啊，嗰啲佢哋要自己即系斟热水啊，或者要求个厨房帮佢煲热水，倒落去个星盘度咁，储埋一堆喺度洗。 我唔得喎，冇热水好难起嗰啲嘢。 系啊，咁但系佢哋即系所以点解佢哋嘅人工越嚟越高就系、因为有啲姐姐直情好帮手添，佢即系可能见到自己冇嘢做，佢甚至乎走埋嚟问你啊，大佬啊，你有冇嘢需要我帮手啊？嗰啲咁样。 哇，嗰啲真系好吃得开啊！但 系嗰啲系 通常冇嘢做我就翘埋手，大佬我成日做过。 系我自己成日都话，即系炒边个都得，你唔好炒我啲姐姐就得噶。 系好中意好难揾噶呢个。 嗰啲经理啊，有啲好多嗰啲餐厅嗰啲经理啊，直情咧一闹个姐，我闹佢啊！因为个姐走咗个经理去洗噶嘛，大佬。 你厕所都系经理洗嘅， 你下边嗰啲人唔会睬你噶嘛，一定系佢去。 咁啊，睇下你个经理系咩。 咩經理啦， 係啦。 如果佢好有責任感嗰啲，就真係會幫你洗。 係啦，乜都會做嘅，係啦。 如果唔係好有責任感嗰啲，就是但啦。 係咯，其他人做啦，啲細做咪得咯。 初初你就洗咗幾個月嘢啦，跟住開始，咦？俾你用刀咁快用刀，唔係 因為真係唔夠人， 係 咁就因為西餐同中菜就唔同嘅，咁我哋即係 prepare 嘅功夫多數都係啲我哋叫 commit 啦。commit 嘅去做咁样样， 其实系 咩啊？ 系咯，你解释下。 commit 系一个职位嚟嘅，咁我哋即系最细嘅，通常就叫 commit 啦。commit 就可能分一啦、二啦、三啦， 仲要分三级啊？ 系啊，咁最细就系三咁样样，系啦。咁然之后再上就叫 damage chef 啦。damage chef 就都有机会有，以前都会有机会系分 junior 同埋 senior 咁样样。 咁 commit 咧系做啲乜嘢嘅类型嘅嘢嘅咧？ 要真系要睇个 head chef 或者一个 executive 佢点去分，因为有一啲酒店或者有一啲餐厅啲 commit 咧，就好多嘢都唔俾掂嘅。 系 出餐嘅时候就可能真系负责帮手递下嘢啊，或者系帮个 chef 去砌少少嘅碟头嘅装饰啊，咁样系啦。咁平时预嘢就都会俾佢哋做嘅， 即系可能切下嘢啊啲就交俾佢哋做。 系咯，切下啲简单啲嘅嘢，譬如可能系啲粒啊、丝啊、条啊嗰啲，咁嗰啲佢哋 handle 到嘅嘢，我哋就会俾佢做。但系你话改鱼啊、肉啊嗰啲，或者打汁水，我哋多数都唔会俾。 系咯，跟住再上一层就系 damage chef 啦。咁佢又系做啲咩职责嘅咧？ 其实 damage chef 佢最主要嘅职责都系去帮，即系可能会做啲多少少嘅嘢啦。咁可能即系改鱼改肉，我哋会开始教佢。因为始终鱼同埋肉类嘅嘢，我哋都需要话即系真系有一啲 特别处理 定嘅方式去处理佢。譬如可能一隻牛每一个唔同嘅部位係需要起咗啲乜嘢，抌走啲乜嘢先至可以变成大家食到嘅一个 dish 咁样。 跟住再上一级呢， 再上就叫 chef deputy。简单啲嚟讲，佢就係 CDP 啦。CDP 就係专门就係负责去管理每一个厨房入面每一个唔同嘅 department。咁因为我哋有唔同嘅 section 嘅，即係可能做鱼、做肉、做汁咁。 系啦，做炒粉仔啊，做冷盘啊，因为你做系啦，你做冷盘又唔会系走去做做一二锅嘅嘢嘅，因为佢哋咧西厨咧就分得好清楚噶，系啊，咁所以佢哋所以西厨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多人手，里面唔系净系一两个已经可以 handle 晒所有嘅嘢咯， 系啊，佢同中厨差好远，中厨就咁嘅一个一系执马，你一系就系埋锅。 都唔系嘅，其实 执马就包埋。包埋切嘢啊，乜都嘈。 佢哋都有分嘅，佢哋都有分咩水台啊，开边埋边啊，头镬尾镬三镬啊，咁都会有。 即系冇分得咁仔细啊。 始终鬼佬嗰个心态可能系将每一个部门唔同嘅工作分开，就可以最专门做到最好嘢， 最精啦、啊，做到最精、啊。 咁我谂学师最大镬就系日本嘢嘅，跟住劳役你七年先嘛。 咁嗰啲就真系睇你学到啲咩嘅啫，我觉得。 唔系，我又觉得日本咧，日本菜咧，劳役你七，即系正式喺日本学师嘅啦。劳役你七年就啱嘅，你七年先做到师傅，你唔系咁容易放弃 嘅。都系一种锻炼咯。 系咯，你可能洗咗成年几两年地下都未洗到米。 我谂以前学厨可能即系我在上一个年代嘅人学厨可能都系咁。 可能系啊，因为嗰阵时人多嘛，你要求佢俾你学先， 系啊， 大佬嗌佢俾你入去学啊，仲要俾钱。 而家系你要， 我嗌 佢翻去翻转头噶啦，俾位佢哋上嚟。 可能系个老豆带个仔去嗱，喂啊，师傅你收我仔，跟你学师啊，咁样啊，以前 我都听过，我都听过呢啲， 仲要俾埋钱噶，要贴钱去学噶，大佬。 然之后将个仔抌俾佢就算咁。 系啦，抌低个仔，仲要带埋个老母咁翻工，日日俾佢闹。 噶。 我哋都要带埋个老母翻工。 鬼佬唔会闹老母噶。都好啲啊，中国人先会难啊。 每一佢哋每一个唔同种族都有唔同种族嘅嘅闹法 嘅。嘅妈妈 系闹法 嘅闹法嘅。 你讲下呢啲都几过瘾。咁你意大利佬通常闹你咩？ 意大利佬啊， 啊， 讲唔讲得噶？ 可以讲， 即系啲观众应该听唔明 咩 ？Fangirl 咯 ，Fangirl 咯， 即系语个意思 加斯啲负担啊， 即系嗰个意思大约系咩 ？Fangirl 系话 ，Fangirl 系 死， 即系类似百鸡耶鲁嗰啲咁样， 系咯，死蠢啊 ，Fangirl 啊 ，Fangirl，Fangirl，Fangirl，Fangirl 系啊， 哇，即系咁法国佬咧，法国佬啊， 法国佬其实优雅啲嘅，法国佬啲粗口就唔算太多嘅，佢哋成。诶，撇他撇他咯，系啊，撇他即系话你做鸡咯， 系啊， 哦，即系佢冇办法咧，鸡系代表法国噶嘛， 唔系啊，佢鸡嘅意思咧就话佢个脑系诶蠢，好似只鸡个脑咁细蠢， 系啊，撇他撇他，鸡个脑真系得多啫， 系啊，叮当咁， 叮当咁样咯， 撇他撇他就已经系粗口嚟噶咯， 系啊， 跟住仲有咩啊？诶，荷兰咧，荷兰 我真系唔好记得啦。 嗯， 系咯，荷兰我唔系好。 我发觉嗰啲咩，我发觉啲咩欧洲嗰啲玩好难搞。如果我哋广东人学咧，好容易即系啲痰飞咗出嚟嘅。 诶，两音啊？ 唔系佢好多嗰啲咁嘅吓，嗰啲咁嘅音咧， 其实好难发音。 系啊， 系啊，嗰啲好大镬噶嘛。 系法文系特别难发音。 系啊， 十几种 grammar 大陆十六种 grammar， 我女咪真系读法文傻傻地。跟住我个电视盒有法国台噶嘛，佢又话唔睇。即系俾佢吹胀，我哋可以去讲讲先咧，翻嚟再讲。